26号又到了新的一天啦，今天来到了星期五的凌晨，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请问马克可以把我的耳机转大声一点吗？ 要多大声，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谢谢你，我是玛丽。 12:05了，好的，今天这个8月26号我们有没有生日寿星呢？ 有。 今天玛丽姐马克哥好，我是底斜线底斜线，因为他说我的昵称不想被认识的人知道。8月26号是我的生日，毕业了，实习也结束了，现在在等当兵。每天呢不是闲闲没事就在搞自己的东西。 搞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东西是什么？ 搞自己的东西， 我想知道你自己的东西是什么。搞什么？搞什么？搞什么？ 要当兵前还能做什么？ 当兵前能做什么呢？如果你有想做的事情，你不是就可以做吗？ 像是， 看你想做什么。 如果我想要进修英文， 你就念英文嘛。 嗯， 对啊，他说有够爽，哈哈哈哈！好，我不想面对现实啊，我不想当兵啦。他说希望退伍可以找到理想的工作，学想学的东西，谢谢你们。那我想知道理想工作是什么？ 钱多事少离家近。 那学想学的东西，你想学什么？ 想学理财。干嘛随便帮人家决定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许愿啊，你许这个就是我想找到理想的工作，我想学想学的东西， 他感觉打出来 你说害羞哦， 害羞或是觉得哎也没有必要讲，或是有时候觉得可能讲了你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嗯，好，我希望他是这个样子啦。 嗯， 不然的话我觉得很多人讲说哦，我希望可以找到理想工作，我希望可以找到就比如我希望可以交到男朋友，我希望可以交到女朋友，然后我希望可以学想学的东西，但是你要很， 你说要很， 你要很特定 确定的讲出来。 对啊，就是学想学的东西啊，你想学什么？就你要找到理想工作啊，你想做什么？你要找到男朋友或女朋友啊，你希望跟什么样的人交往？就是这些东西你要很确定才找得到啊，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不知道， 你一定要在别人生日这一天， 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存不存在，你怎么可能拥有它呢？ 你好歹隔天再讲吧。 反正他也没说，对，欧咪，他也没说他是谁啊。有什么关系？ 那他本人知道这是他啊？ 那就是让本人知道说，哦，你最好就是想好喽。你看当兵多棒，当兵你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好好想这些事情。 啊、现在还要当一年哦。 他们还要11个月吧？如果你有上军训课的话， 嗯， 就11个月这样子。对啊、嗯，就是你有一年可以认真好好的想一想。话说到了当兵， 你要教招了。 嘿嘿，我已经过教招了，我就是躲来躲去躲来躲去，我没有教招过。 有几岁以上就不再教招了吗？ 好像有，好像退伍不知道过了几年以后就不会再教招你了， 就一定的年龄之后。 对、嗯、之后 这算退伍几年之后吗？那如果比如说我26岁才当兵， 是 那如果算年的话，表示我可能很老了，我还是有可能被叫了， 有可能啊。 嗯， 之前就是当兵也有遇过那种，就是念完博士，没有念完博士班，可能就念到一个瓶颈， 嗯， 然后想说啊，我这个瓶颈一直冲不过， 去休息一下好了， 那算了，我干脆去当兵好了。对，也有遇到30几岁的，我的临兵30几岁啊， 嗯， 博士生这样子， 但是他体能会很崩溃吗？ 哎、欸，真的有差啊。 对啊， 真的有差，就是你在20几岁的时候，你想象不到。会差这么多，当你到我这个岁数的时候，当你过了30岁以后，你就会知道。 所以那时候你看着他，你能理解他？ 我不能。 你会觉得少了那 gay 哦？ 对，我会， 可能有点差吧，有差到那么多吗？ 可是你不会对临兵产生这样的想法、 嗯， 是你之后当排长之后，你可能会对下面的就是入伍生有这样的想法， 嗯、 就会觉得你不要假好不好？就是比如说拿仰卧起坐， 所以现在如果明天早上7点就叫你去台北田径场， 六点 去台北田径场、嗯、跑、 嗯，不用跑太多，就简单的3000就好，简单的3000就好，对对对对，嗯，跑步一直我本来就很不喜欢，然后我要跑的话，我可以跑啊，就最后那个成绩很慢而已嘛。 不行，你这样拖累整队，不是会被电到爆吗？ 对啊。哦，你要我跑在那个时限内是不是？ 对啊，因为当兵不就是你们都是要在一个平均值之内才能好好生存嘛，你就是不能 哦，说到这个，好像报告班长又要上了，对不对？我在想，会不会就跟以前一样，也是就是要体能健测，然后就是要跟那个隔壁什么？ 哎，你有玩那个吗？就是一个斜坡，然后你跑一跑，你要直接徒脚上斜坡这样，然后翻过去。我觉得那个好难哦。 哎，我们的障碍，我们500障碍好像已经没有这个斜坡了。 那个我完全就觉得我到那边就跑到啪压上去就，就是滑下来。 我不记得有斜坡欸，我记得有走独木桥，然后 独木桥很可爱欸， 然后可能那下面是、下面是坑欸， 坑就是掉下去又没有有烂泥吗？ 废话，下面都是水跟烂泥欸， 还要灌新鲜烂泥、 啊、不用灌新鲜烂泥啊，那就是一个很脏的地方，也不会有人去清，你也不会想要掉下去， 所以不会每天太阳晒，它可能水分蒸发就变一滩泥土，然后最后就变真的土这样子， 然后长出一些草这样子。嗯，但下完雨之后呢？ 哦， 然后 独木桥真的很难吗？ 不会啊。 对啊，我就觉得独木桥是一个很不会出事的项目啊。 你全副武装以后再跟我说这个啦。 对不起。 然后还有爬杆，就往上爬那个。 我小学 大家都会 玩，然后要拍上面嘛。 对对对，就其实这些就是当你是一个孩子，你就会觉得哦好有趣啊、哦、好玩啊好玩啊。当你在当兵的时候就说还有翻板墙。 翻板墙叫什么？ 板墙其实就是一面墙，嗯，然后有点高，你要跳上去，然后 用手撑起来哦， 用手臂的力量，因为那个墙都有点高，所以你要撑，然后有些人可能要用身体这样晃晃晃上去，然后再翻过去。 这个好像会 很多人过不去， 对啊，过不去怎么办？ 过不去就 不会有那种弟兄说踩到我的手往上，我扶你一把。 没有，每一个人要靠自己过去。还有什么500障碍还有什么 不行啊？那如果好假设今天真的是个小胖弟好了、 是 小胖弟真的上不去怎么办？ 就 然后你知道一直上一上上不去之后，你的体能不断的被消耗，你的手越来越没有力、那种这个障碍这个关卡就是你拖越久过的几率就越低啊。 是啊， 那怎么办？ 所以平常要锻炼啊。 你说就是下课大家休息放风的时候，你就要自己去练习如何过去吗？ 就是就如果有休息时间的话，就是那些过不去的人你就没有办法休息嘛，就要加强磨练。喜欢吗？ 有点太累了。 欸，为什么讲到这里来啊？为什么讲当兵、啊、 因为他要去当兵、当兵的时候。 但我记得现在已经没有500障碍了吧，也不用全部武装跑啦。 有人说当兵没看过500障碍。 对啊，现在已经没有500障碍了。对，现在连跑3000大家都会小心翼翼这样子。啊，总而言之讲到当兵是因为我突然这一个礼拜，然后跟我一起当兵的同梯然后约我吃饭。我就觉得发生什么事情呢？ 要炸你啊。 就是不是要结婚了呢？这样子不知道，因为真的很久没联络了。然后他算是，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在体制下面活得不是很好，对，他算是 很照你的人， 对，就是很照顾我的人，就会就看得到的看不见的，其实我觉得他都有在帮我，对，所以非常感恩啊。12:13，今天的青春点点呢，一开始有一个试要考你，这个试呢来自于左左右右的试，飞碟随堂考。 飞碟随堂考。 02-2363-9955，请问你知不知道左左右右最新迷你专辑的名称呢？如果知道的话，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左左右右要送你母母抱抱玩偶一个哦。 to admire. 'Cause you shine at something like a mirror, and I can't help but notice you reflect in this heart of mine. If you ever feel alone and the glare makes me hard to find, just know that I'm always very loud on the other side. 'Cause with your hand in my hand, full of soul, I can say it is no place we couldn't go. Just put your hand on the past, I'll be trying to pull you through. You just gotta be strong. 10:17的青春点点点，刚刚的左左右右左右手，他们的迷你专辑名称叫做左右 iPlay。 话说暑假就要过完了，现在有多少人你的暑假作业还没做呢？诶，今天晚上有没有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暑假作业呢？我想要知道你们有什么暑假作业。 诶，我真的完全想象不出国高中生还有什么暑假作业，不就是习题吗？ 就是一直写习题哦。 好无聊哦。 话说我那天看到了一个很酷的，现在可能台湾有一些地方开始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譬如说在教学一个小学，然后你的课程是什么呢？课程可能是全校的几个不同科目的老师，譬如说什么童军课啊，然后再加上美术课啊、家政课啊，然后这些艺能科目的老师他们一起组合起来，然后设计一套教程，然后这个教程可能是譬如说哦，这个学期我们要来做独木舟，对，然后打造独木舟，所以这种打造独木舟的那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可以学到一些譬如说简单的自然啊、物理啊，然后浮力啊，然后你要怎么样做工艺的雕刻啊什么之类的，那是一个很完整的，就而且又是一个实作，你从实作当中可以得到经验。然后之前看到美国有一门在大学，然后那个现代历史课，然后现代历史呢，那个老师走进第一堂课走进教室，然后就跟学生说这个学期呢我们就来造一艘船吧，然后要造哪一艘船呢？我们就造哥伦布搭着的那一艘船，他搭的那一艘去探勘新大陆、发现美洲的那一艘船，对。好，一开始你会觉得说就是造船跟历史有什么关系，但因为要造的船不是普通的船，不是现在的船，而是哥伦布时期的船，所以必须要去找很多很多当时的那个 资料 跟典籍，然后你要知道说哦，那个木头从哪里来，然后哥伦布可能之前去了哪一个国家，拜访哪一个国王女皇，然后被拒绝掉，然后又要去从哪里找船员，然后等等，就是一大堆，然后就船的那个细节，所以当那艘船，他们就真的在整个学期就在校园里面坐船。对，然后可能每个人也会就是说哦，我找到的资料是说他那个时候可能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往哪里找，吃水是什么什么的，所以就变成你会变成是哥伦布时期专家这样子，对啊，蛮奇妙的。但是从就是之前，因为电台现在有孩子嘛，然后玛丽之前有跟我说她陪孩子做那个作业，你就会感到非常的灰心，就是这个孩子他的作业还是非常死板，死板到爆。 我有看到另外一个更小，他们暑假作业是认识北投。 这个还好啊。 对啊，但如果真的是爸爸妈妈带他们去北投，然后好像几个点你要去看，然后你要去认，就知道北投的历史，那个就还蛮好玩的。 之前就是写作业是说什么因为你要认识国小生，你要认识新字，所以你要去查字典，然后你必须要把那个字典的页数写在旁边。 这到底写页数要干嘛啦？ 代表你真的有查，没有骗老师。这真的是浪费生命哎。 非常。 全主打，幸好我们痛过，代表我们爱过。梁文音与你的不期而遇， 在人群中排队，在十字路口徘徊，脸书的动态谁给谁安慰，星座运势从没有转过机会，一个人住咖啡，快想不起有感觉，离线的滋味，谁喜欢回味，平 蕊新单曲《不期而遇》，华剧《我的极品男友》插曲，韩剧《初恋向前冲》片尾曲，人生的新章节，每一篇都用爱书写。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向往安全有保障的国外房地产投资，拥有美好的度假人生吗？给自己一个机会，只要100万起，泰国投资专家蓝海地产带您实现梦想，请即刻参加蓝海地产说明会，报名专线02-2925-9997，2925-9997。 总让我们全面沦陷，张韶涵2016全新专辑《你沦陷了吗》？ 我是关诗敏。 9:24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有人要跟我们分享你的暑假作业吗？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02-2363-9955，02-2363-9955。 这个时候就是我拼命的拼了命的会听着广播赶暑假作业的时候，在今天8月26号即将要开学的前三天。嗨，你好。 嗨，马上好，我是那个薯条。 嗨，薯条。薯条你现在几岁？ 我现在已经那个什么，已经毕业。 可是大学毕业哦。 对，我去年有给今年的自己一个暑假作业。 自己给自己的什么呢？ 喂， 什么作业？ 就是要参加那个国考，挑战一下。 所以你去年给自己今年暑假作业，就是今年7月份要参加国考吗？ 是6月的考试。 6月份参加国考。 然后其实今天已经放榜了。 嗯。 对吧？应该蛮多人也都这样了，对吧？然后因为是会打来的话，就是有好消息啦，对吧？ 你考上了呀！ 你的口气听起来有够不像是要报告好消息。 我以为你要说就是因为第一次，所以就是没有考上。 没有啊，我其实我是参加第二次啦，对吧？所以也通过了啦，对吧？ 但第二次就考上还是蛮厉害的啊， 对，还蛮开心的。 所以有个平均数值吗？平均国考会考几次？ 我这个考试也有人考六次。哇！可是我是这一次运气比较好一点了。哼，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都在玩，都在乱写，哼，不知道为什么就有考上。 什么样的科目啊？ 四等考试。 四等考试 科目吗？ 不是啊，就是这个你之后会分发去哪里，或者这个考试的名目是什么？普通四等考试哦， 运输营业这一块， 铁路特考， 对，哦，然后我其实我自己怎样是无所谓啦，可是我是想要谢谢那个青春点点点啊，因为我每次看到晚上的时候都会听你们的节目。 听我们节目竟然考上了国考， 真的 太特例了呀， 真的都有一种继续看下去的动力啊，你就不会想睡觉啊。对， 我就曾经害过我的同学，他要考外特外交特考，然后就听他以前都没有听过我们节目哦，就那个时候在考外特的时候开始听，然后而且一直听，结果想当然他就是没有考上。 怎么会这样啊？ 应该是他自己的问题 吧。哎呦，现在自己上了就会说你的问题。 没有啊。对，而且我就是前几天才拿那个书给你们签名，结果我今天就考上，我觉得你们应该是福星吧。 哇、 谢谢马克玛丽， 感谢你跟我们分享你的好消息与暑假作业。 对，就是我去年给自己的一个功课，这样。 好哦， 谢谢， 晚安，拜拜， 拜拜。 对，长大了以后，好像作业都是要自己给自己，像是。马克佐克伯每年会给自己一些功课，比如说什么之前他可能会给自己说，哦，我每天都要向人家道谢，就写那个小便条道谢，或是之前有说，就我今年的功课是要学中文，然后这后来大家都知道嘛，他现在就是会讲中文，而且还用中文演讲这样子，然后对啊，每年就会给自己一些功课。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暑假作业，0223639955，不管是别人给你的还是你给你自己的。 Hello， 你好。 喂， 嗨嗨，你是？喂， 胡兰迪耶的，你是？ 是我吗？ 对，就是你。 你可以把 APP 关掉吗？你可以仔细的听你电话里面的声音吗？你是谁？ 就是你啊。 你是紧张到讲不出话来吗？ 还是想找架吵？ 那蛮令人愤怒的，你还在喂？ 应该是为 什么？不是就叫你听话筒里的声音吗？ 好的，我已经关掉了，只是他就会，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是常这样。 你是谁？ 我是酱油。 酱油几岁呢？ 我今年升高一。 升高一是不是没有暑假作业？ 有，多到爆。 什么暑假作业呢？ 我们暑假作业有国文，有一本要写心得，就是也不是算写，应该是说写家具，然后有要写一本小说，两本散文，一个诗集。 你说什么？就是你读完以后要把家具写下来哦？ 对对对，然后要写10到15句，然后要写页数。 好烂，到底为什么什么都要标页数啊？ 代表你真的有看过？ 对啊，我都随便乱掰， 不信任人啊。 我都随便乱掰，因为我真的没有看，我就网络上找，然后再写，然后还要画什么封面。 可是问题是，为什么那个就算你要乱掰，何必乱掰？你们就随便翻，就翻到那一页，你就可以写那一页吗？为什么还要掰的？ 他要写在稿纸上，可是我稿纸就没有买那么多，我就要节省字， 所以你不能写太长的句子，还要很短的。 对啊，因为我也懒得抄那么长的。 可是家具不就是自己觉得是家具，你翻到那一面，就算那边有很长的句子，你还是可以把它写成写短的啊，一句啊这样子。 因为还要去借的时候还要买，我就懒得去买。 那你要忙什么？ 怎么说？因为我就懒得写啊，我到现在都还没一个字都还没写。 是写都还没写，所以这刚刚这一切只发生在你的脑内而已咯。 没有，我有大概看一下，就是我要写什么就是内容，但是我一个字都还没写。可是这是国文，还有其他科也有作业。 嗯， 英文是看一本英文小说，然后要写学习单，然后那学习单也全部都英文，然后我完全都看不懂，然后做还要写。应该是听，就是有一个 CD， 然后有一本杂志，就有点像什么空中英文那种杂志，然后就是写，然后要写是要写单子，就是它是原本是有规划说你一个礼拜要听两个单元，但是我到现在也是一个都没有听，我也是一个都没有听。然后还有数学作业也，数学作业比较简单，就是新生手册后面全部写完，还蛮简单的。 那这个是你上了高中以后，然后那个高中给你的作业是不是？ 对，就是新生报到的时候就给这样， 要交 出去，然后叫你写。对，就是下个礼拜一就要交。 好，这是国英数，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那个物化作业，物化是要三选，就是还有给你三个书的名，然后叫你选一个，然后看完之后要做那个线测验。 做什么？ 线上测验，就是去学校网站上面考试。 嗯， 但这对你来说应该是最方便的吧？就上去按一按就好了。 没有，但是我没有看书啊，怎么考？ 他， 对对对， 我觉得他，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在乎你有没有看过才要上的人啊。 有没有说？ 那好，好，还有吗？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是要学游泳，但是我已经会了，所以。因为我们学校有游泳课， 我觉得作业里面有要学会游泳很酷哎、欸。 因为可能高中就会有游泳课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因为我已经全部都会了， 那他要怎么证明你学会了游泳？ 就是开学会要，因为游泳会有考试啊，就会知道你会不会了。 那我在体育课的时候再学不行吗？ 我也不知道哎、欸，因为我已经会游泳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不算什么东西。 很棒，我觉得这一。游泳作业我觉得是最棒的作业，那是一个实际技能。 嗯， 对啊，可是真的作业真的多到爆，而且下礼拜一就要交了。 你在讲什么？什么多到爆？你根本写都没写，你写了什么？你做了什么？ 他做了数学啊。 哦，你数学有做完啊、哦？ 他说数学 啊？ 对啊，什么在 做？你不说数学很简单吗？ 相较之下比较简单， 我都很简单。 你在看题目当下，刚好不顺便写啊。你都花钱在那边看说哎、欸、这题蛮简单，哎、欸、这题也蛮简单，哎、欸、这题也蛮简单的。 那你现在在听青春点点点的时候，你就把数学习题拿出来，你今天晚上你 就 可以把它 写 完好不好？ 好懒哦。 哇，好标准的孩子，我真欣赏你，标准到爆。 其实我以前国中读书也都这样子啊，就是很懒得去在那边花脑力熬夜读书，每天都想说今天一定要读到凌晨四点，然后他妈十一点就是睡。 所以就是一个幻想，就觉得我可以读很久，但其实你实际上一下就睡着。 他的脑内生活很快乐。 对对对，没有，我实际生活也很快乐，我每天都在床上耍腿这样，然后也认爽。 耍腿， 对啊， 其实耍腿你耍个一天很快乐，两天觉得也有点快乐，可如果你耍了七天，就觉得这蛮无聊的、欸。 你不会觉得太对啊？太 那已经就不快乐，就好累哦。 好无聊，都不知道做什么哎、欸。 不会啊，我们从会考完隔天耍腿到下礼拜一、啊。 那你在床上都在干嘛？ 哦，就每天哎、欸，其实我有去补习啊，我也有打工，可是就是时间没有占很多，只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耍腿这样，然后就是偶尔可能就看影片看一整天啊，不然就是 follow 我就 follow 一整天，就是这样 子。你的打工是什么？不会是什么圆梦580吧？ 没有， 圆梦580是什么？ 就是在街上募款那个啊。 哦， 没有， 然后被踢爆，就是那些善款全部都只是给攻读生的奖金 哦。 不是，就是去补习，我国中的补习班打工， 打电话。 不是、欸，就是， 有点类似，就是 发传单， 就是打杂的，就是在里面可能改联络本啊，发东西，就发讲义或者是擦黑板，然后就是可能打电话，就是要我们要去叫通知还没有来的人之类的，就是这种，就是迟到、出缺席这种统计，比较简单的。 那你 follow 的偶像是谁？ 哎，不见了。 没有，我还在啊。就是我手机刚刚又断了，他刚刚又开始失灵了，然后他就过个大概五六秒又会回来这样子。 那你 follow 偶像是谁？ 我 follow， 其实我还蛮花心的，我 follow 很多，但是我唯一爱的还是只有防弹少年团。 Bulletproof， 我的真爱，我的墙壁已经贴满他们的海报了。 他们不是还是很新的团吗？还是也没那么新了？ 三年了，还好，也、欸、算新的，算新的，跟 Big Bang 那种比起来算很新。 OK， 就是。啊，反正我现在还是好想。 那你边听防弹少年团边翻国文作业，不是很开心吗？ 为什么要放饭啊？这样会让我太嗨。 他根本没有听到你什么建议，我只听到防弹少年团什么国文作业。 谁给我的建议好不好？ 就是我就很懒。 但我觉得以前写作业很痛苦的时候，听歌的确是蛮。 舒压 跟提振精神的，因为你可能听到喜欢的副歌，你会跟人唱唱一下之后，然后再继续写这样子。 没有，他连一开始他都不愿意把作业拿出 来。那我觉得你不适合听防弹少年团，因为可能太真爱，你听你的二线或三线的爱。 我现在主要作业全部都摊在我的书桌上，我打算看明天有空吧，就去写它。 明天有 没有？你不会的， 你 不会写的。 你我觉得你就是不会写。那你、那以前在国中的时候，成绩也就是很差的那一种吗？ 也没有啊，就是因为我们班算是很烂的那种班，就是老师都会觉得上我们班很衰的那一种，都会去跟我们班导讲，觉得在我们班很衰的那一种。所以不管怎么考都前三啊，因为我们班就没什么在念书。 所以你在一个很烂的班，但是你也很废的过活，但是你是前三名。 哦，对啊，其实我也不知道我高中怎么考的，比我预期的好很多哎、欸。 好很多、哦。 对啊，我原本以为我板中差不多而已。原本。 那现在上哪里？ 我上中山女高。 各位，他刚刚说他耍废耍成那样， 白人， 他去了中山女高，你们是不是要全部 白人？ 全部修正自己的思维呢 ？Oh my god！ 我蛮期待你第一次月考出来的成绩，请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回报好吗？ 我现在就觉得我高中会被挡。 我很期待你进入到怪物学校之后，就是你第一次 段考成绩。好不好，他是天才型选手啊，他真的就是靠天赋带过活啊。 天赋， 我觉得我国中算 吧。你觉得天赋的路是有尽头的，是不是？ 天赋有尽头，天赋啊，天赋。 就是我觉得国中，我可能国中真的是这样过活，就是其实上课也都在睡觉、啊 所以。所以你也知道自己是蛮有小聪明的人，就是 对我真的觉得我是耍小聪明的人，就是可能有一些东西看过很有印象，就是不会不用再复习就会记得一段时间。但是后来还是真的国三还是有在念书啊，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像我朋友这么认真这样。就是我真的坦白觉得他努力真的是 你就是踩一下你的轮子会跑很多圈。 我也不太知道，像我真的上课都是狂睡，不然就是跟我附近人开始玩水枪啊，然后吃饼干。 有人在 APP 留言，我真的觉得很难过。是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吗？ 难过觉得你这样随随便便然后就上了中山，然后因为前面你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废到不行，超级废。 对， 你听起来就是一个楼。 我是个 你就是什么都没，你是一个，对，你在功课学业表现应该是一个超级超级糟糕，因为那个态度如此散漫， 这才符合大家的期待， 就没有想到说 我比我预期好很多，我上中山欸。 Well， 好吧，酱油。 也许他在中山，他就知道他会被激起他的另外一面，说不定。 就我妈就说希望我考好一点，因为我妈说她觉得我就是在 要再看环境，就是如果环境比较好的话， 你说遇强则强这样子。 对，我妈是说她觉得我是这样，可是我觉得我国中的时候在补习班，我们补习班其实也很多很强的人，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变强啊。我觉得我成绩一直都很正常，就是没有好也没有烂。 嗯嗯嗯嗯，好，好。但我觉得就是有天赋的人，就是你已经比别人有优势了，然后你如果可以努力的话会更好。反正我想你应该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嘛。 哦，对啊，我从国一就开始这样想了。 还需要你来跟我讲吗？拜托， 因为我国一成绩真的很烂，我国一的时候断考都考不及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国三就变好了。 嗯， 就是一整个，我觉得我三年就是很奇幻的旅程，就是大家原本都觉得我成绩烂到爆，然后想说啊，这个一定， 可是真的有蛮多这样的人啊， 嗯， 真的有，就是他前面都是很随便，要考试的时候就赶快念一下，就考上了，我念了三年才考上了学校， 嗯， 就是这没办法，每个人都不一样。希望你妈妈了解你啦，你妈妈搞不好她是最了解你的，她觉得是真的。 晚安了， 我妈希望我不要再耍腿，就这样。 好，谢谢你的分享， 拜拜。 还有人要跟我们分享你的暑假作业吗？现在我们知道中山女高的暑假作业，高一生 要学会游泳哦。你学会游泳了没？ 我不会，我没有办法进中山女高， 你不能去。 但我要说，就是之前我也看到了，有一个人在说，他妈妈告诉他说，其实课本里面啊，就是你的每一章其实都只是在讲一个重点，都是在讲一个概念。然后我们人学习知识的方式，就是我们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知识罐头，也就是前人累积了一些知识以后，他们把它压缩成一个罐头，然后把这个罐头交给下面的人，然后这个罐头可能就是课本一张一张一张，所以是很片段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在一个学期初，你只要一拿到课本以后，你就开始翻，说你就知道说，哦，化学第一章，哦，这一章在教的是末了，然后第二章你把那个概念弄懂了之后，你的确上课是不太需要听的，就是如果前提是你概念弄懂了，那你就不需要花很多很细碎的时间在听其他的举例啊，做习题啊什么之类的。 那就是弄不懂啊。 那如果弄不懂的话，你就要乖乖做吧，就你就乖乖听课吧。 防不胜防，平静生活里风暴在酝酿，笑容背后杀机暗藏，曾经朝思暮想才会念念不忘，拥抱了亲吻了就忘了那记耳光，当初有多响亮，欲语还休的谎， 坏的时代，聆听最好的崔恕。崔恕老好人创作专辑，强力主打《砒霜》。 砒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还好有他们，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 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韦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生。多想被你宠爱，多想被你关怀，却只能成为你眼中的臭小孩。戴佩妮全新创作专辑《贼》，好评再推荐《臭小孩》，弥勒佛出品，种子发行。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Stilo。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点 ，Never。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2:49的青春点点点，0223639955，你有给自己暑假作业，还是别人有给你暑假作业吗？嗨。 Hello，Hello， 我是 Rain。 Hi Rain， 我是就是别人给我暑假作业啦。 你现在几岁啊？ 我现在升高二，16岁。 升高二，对，谁给你？ 老师。 一共有几科？有什么？ 其实我跟前面那一位比起来，就是已经少很多，但是我颓废的那个指数应该是跟他差不多，然后或许我搞不好还略胜他一筹。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现在全部没写的意思。 我没有没写，可是我已经算我觉得我算不错了。就是其实我的功课算蛮少的，就是就只有国文有作文一篇，还有就是要读，因为我是读建筑科的，然后就是会有专业科目的那种书，工程测量的，然后就是一开学就是要马上考试，所以然后那是几乎半本38页，就是38页就是要砍完，然后就是大概就是这两样就是我的暑假作业。 好少哦。 那作文是有题目吗？还是自由写？ 作文的题目我觉得有点讨厌，就是他那一篇是有限制，就是他题目一定要定重生，然后他是要写老鹰的故事，他就是说老鹰的平均寿命就是70岁，然后他们到40岁的时候就是会羽毛会变很厚，所以他们会飞不动啊，然后或者是他的嘴巴就是他的喙会变得很长，然后所以会抵到他的胸口，所以然后还有他的指甲也会变很长，所以他们在40岁的时候要做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就是可能就是要用去找一颗岩石把他们的那个嘴巴敲碎，他会再长一个新的出来，然后等新的嘴巴长出来要把指甲拔掉。 还要把指甲自己拔掉， 对，然后也要拔羽毛，不然它会飞不动。然后就是要以这个题目写一个作文。哇， 我不知道老鹰会这样哎。 哇，我今天又学到新知啊！青春点点，哇，好有教育意义啊！感谢你 ，Rain。 谢谢。 所以他们把他们的嘴的喙弄碎是不会痛的吗？ 应该会吧， 很痛啊， 所以 就是一个 艰难的决定啊。 对，所以就是要以这个为题目， 就等于你必须要自废武功，你必须要断手断脚，你才可以继续活下去，不然就直接挂掉。 对，然后要用第一人称写这个，而且他我觉得有点讨厌的是，他结局还限制你一定要是好的结局，所以老鹰一定要还要展翅重飞啊，所以题目叫重生啊，就是要以这个为题写。 哦，好吧，限制的结局又更难， 好怪哦， 对啊。 对啊，就很讨厌。然后， 等，那这一件事，老鹰这件事情是真的吗？还是这是老师的幻想？ 这太过分了，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哦、这是真的啊、哦！好好好。 然后，老师有说，就是其实我蛮故意的，就是老师发的当天，我就故意问他说：“老师，那如果明天教会不会比较高分？”老师说会。然后老师就说返校日教会也会比较高分，会加分。我就故意问，结果因为我想说我问了，那我就干脆写一写好了，所以我返校日就教了，就变成我是第一个教的。所以对啊，我就想说那我干嘛那么努力，其他人也都没教啊，我还想说大家会那么认真向上。 不对不对不对，你要想你就是这个独一无二的，你就是最厉害的老鹰，你就是最早重生的老鹰啊。 谢谢你，真是太励志了，这个节目。 感谢你 Rain。 谢谢， 晚安喽。 晚安， 赶快赶快读你的38页吧。 好，谢谢谢谢， 拜。 接受孙燕姿的邀请，去看看彩虹金刚现身，和星星、彩虹、海洋、牵牛花一起冒险。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夹进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声音，吹起贝壳当盔甲的心情，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风是话题。你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的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羊你和彩虹金刚大笑逍遥，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脸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笑逍 遥。孙燕姿的童真世界最新单曲彩虹金刚，寻宝游戏开始出发。 Baby 你就是我彩虹金刚。 Is that funny 妈妈？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有些等待是值得的，历经200年传承，金冰开创的波本传奇，较长时间的熟成，造就饱满顺口的风味。金冰波本 ，Make History 就趁现在！金冰波本传奇品酒会，报名请洽三得利官网。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满月那天，爸妈为我戴上祝福的手链。妈确诊有失智症的那年，我帮她戴上爱的手链，守护她的每一次独行。用爱与关怀带他回家， 预防走失手链，把回家的路带在手上。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人，申请专线02-2597-1700 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这是五月天 1,2,3。 因为老鹰的故事实在是太猎奇了，所以我 Google 了一下， 结果呢？ 假的啊，老鹰活到70岁，怎么这么长寿啊？ 所以那个什么喙会变长，还要什么自废武功，你还要拔毛，要把你的喙弄碎。 脱羽毛这件事情是可以理解，鸟本来就是会换毛嘛。 可是讲了一副是你自己要，好像你要互啄把它啄掉，还是干嘛的，很痛苦的重生呢？ 对，但是你要想，就是会，就是你不用想老鹰，你想普通的麻雀或鸽子，就是它的鸟的嘴，你要找石头，然后自己去把那个嘴弄断。然后它自己会再长出来，怎么可能？就是像你把你的骨头弄断一样，你的骨头会自己长出来的感觉，而且是由外而生哦，这样子不合理，不合理啊！ 作业很过分，我真的对老师觉得很不开心哎。 是老师在出作业的， 你可以说这是虚拟的，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寓言故事。 对，就是什么乌鸦会把石头丢到水里面， 然后就喝得到水了。 对，你把它讲成一个故事就算了，你讲煞有其事说是真的就过分了吧。 啊哈， 对啊， 嗯哼，愤怒齁，你是不是 很不开心？我刚刚原本想举个例子， 什么例子？ 说就像我对大家撒谎，欧马克他几岁的时候他会干嘛，那种一时间想不出来。 哦，那就好。 嗯。 Get done, done, done, done at work, come over. We just need to slow the motion. Don't get out of the way to no one. Long distance, I need you. When I see potential, I just gotta see it through. If you had a between, I would still choose you. I don't wanna rush into it if it's too soon, but I know you need to get done, done, done, done if you come over. Sorry if I'm way less friendly. I got niggas trying to end me off. Yeah. I spilled all my emotions tonight, I'm sorry. Rolling, rolling, rolling, rolling, rolling. How many more shots until you're rolling? We just need a face to face. You could pick the time and the place. You'll spend some time away.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蔡先生，家长， 妈妈带弟弟去上普林斯顿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哎，怕我不赞成吧。哦，没想到这学期真的进步很多。他还很得意的拿考试成绩来跟我炫耀诶。 现在姐姐知道了，也吵着要上啊。我深深体会到小孩子的读书能力真的是可以被开发的诶。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 02-2768-5887,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邻家女神凯乐久等了，全台签唱会8月28下午3点台南南方公园，5点半高雄汉神巨蛋百货，9月4号下午2点台北西门町联合医院前广场，详情请洽 Sony Music 官方网站。 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爱让我变得更勇敢，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热热的喝下鸡精，一口就能品尝传承80年的香醇口感。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80年老店，老鞋针。 中秋送礼，各式礼盒优惠中，现在就上老鞋针官网。 爱情总让我们全面沦陷，张韶涵2016全新专辑，你沦陷了吗？ 我是田馥甄。 第二个小时1点01分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这个是有名的虚构故事哦，真的吗？ 对啊，就是刚刚那个就是虚构，在网络上蛮多流传的啊，的确啊。 嗯，好，对不起，就是我们没看过。 02-2363-9955，你还有什么暑假作业，自己给自己的，别人给你的，想要跟我们分享吗？刚刚那个老鹰的寓言故事，说老鹰可以活到70岁40岁要重生，那其实网络上面说老鹰其实最久最久差不多活到30、31岁， 真正的老鹰， 真正的老鹰、嗯、对对对。然后很多鸠类啊，那种可能猛禽可能10年就拜拜了，这样子。 年纪这么短哦？ 差不多吧，你想想看，你的猫狗哺乳类就15年就掰啦、啊、哪有活到70岁的动物。乌龟还有吗？还有什么真的很长寿的动物吗？ 诶、欸、 就人已经是非常非常长寿啦。 有30-40岁左右的动物吗？ 就已经很难得嘞，老鹰已经很难得，已经很长寿了。 嗯，好吧。 02-2363-9955，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暑假作业。 Please no more than I was in Africa. 我受不了你啰嗦。If your dad wears high socks, you're just real cream and it's stupid then, that's cool. Yeah, yeah. If your mama goes out with a white painted face and a bright red lips, that's cool. If you're a fat little kid in middle school, everybody wanna be picking on you. Nah. Relax, one day you'll get her back. I told you that you would, yeah. Sang it loud, strong, your mom. When you're so much, 所以如果我的暑假作业然后接到了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然后觉得出了这个题目的国文老师，那我也很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查了一下，发现这是假的，然后我就说老师你出了这个题目对，的确是很预言很励志，然后写完以后最后说但是它其实是假的，然后我们的得到的这个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人其实不能尽兴，就算是老师也会犯错。 嗯， 这样我作文很低分吗？ 嗯， 还说就是身为一个老师，我觉得你必须要先善尽一个查证的能力，就是不要把这种网络谣言。 我以为你会把里面就是你求证之后有这种重生的感觉，还是把重生给写进去这样。 哦，这样就很棒哈。 嗯，切题切题了，老师我可没离题哦。嗯， 老师羞羞的0223639955，嗨， 老师哈兹嘎西， 你好你好， 嗨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你？ 来来， 嗨来来， 好久不见。 哪里有，昨天还打电话进来，不要令人愤怒好不好？ 我给我自己的暑假作业是50张 装没事 牛皮纸， 50张牛皮纸要干嘛？ 哎，是牛皮纸画满。 哦，画画。 对， 给自己的画画作业。 对。 那我画完吗？ 我大概只画了3张吧。 你是说50张吗？ 对啊。 然后暑假。 对啊，从我 觉得这个一开始定就定了太 高， 估自己了。 哦，嗯。 嗯。可是我还是有很认真的，如果我想要画画，我就会开始画。就是这个暑假画画频率比我前一段时间还要高。 嗯，但你只画了3张，你在说什么？ 因为画有些是用电脑画啦。 那你就不要给自己定什么50张牛皮纸啊。 是还好啦。 就 是，欸，你这孩子很爱就是反抗。 哦。 就是小叛逆啊。 好啦，再见，拜拜。 拜。 飞碟联盟 APP 上面的 Charles 说重生可以写潘迎紫，你懂这个梗吗？ 这是很，他是重生吗？ 浴火凤凰啊，你懂吗？ 欸，其实我不太明白， 你没有看浴火凤凰吗？ 我觉得我看过，可是你要我说，你这个谁都会模仿，浴火凤凰到底 在，变凤凰的时候很恐怖的， 到底在演什么？ 就是他会变凤凰。 我觉得这可以下礼拜另辟一集。你用口头叙述那些剧，其实都会很荒谬。 Bebo 是浴火凤凰吗？还是浴火凤凰是灵芝草人？没有，灵芝草人是灵芝草人，浴火凤凰是 Bebo 吧？ 灵芝草人不就是浴火凤凰里面的东西吗？ 灵芝草人是灵芝草人吧？浴火凤凰是 Bebo 吧？ 不是吧？灵芝草人就是 Bebo 吧？ 林子禅不是 Bebo，你在说什么？ 我觉得我们今天不用细谈，我们下礼拜再来看。 0223639955，灵芝草人是可爱的，就是哎呀呀呀呀，哎呀呀 ，Bebo 是哎呀呀 ，Bebo 不是 Bebo 是长得像屁桃的一个东西，它没有脸的， 那不就是灵芝草人吗？ 你不要惹我生气好不好？ 你 不要惹我生气。 我跟你说，我跟浴火凤凰真的不熟。 0223639955，满肚子火。你好， 喂，你好， 嗨， 你是？ 我是小许。 小许， 小许几岁？ 好，你升国二。 升国二的暑假作业有什么？ 嗯，其实我都写完了。 好哇，我天哪 ！You're awesome。 你的暑假作业有什么？说来一个叔叔听听。 你好棒。 嗯。算数学， 好，数学 那量有多少？ 一页 啊？Are you kidding me？ 你是说一张考试卷的大小这样？ 對對對，一张。 哦，嗯， 还有呢？ 嗯，反省文一篇。 反省什么？ 因为我上国文课有点吵， 所以就是说， 是你自己额外的作业？ 不是，是国文老师给你的 吧？老师罚。 老师发言说：“国文课那么吵，你写一个自省文这样子悔过。” 嗯，对。 好，一篇，然后 全班都写。 哦，好，然后嘞？ 嗯，然后还有国文啊，生物啊， 也是习题那种啊。 对， 也都只有一张吗？ 不一定。 那国文没有要写作文，没有要看书，写新的报告，没有要抄家具， 就写复习讲义。 什么讲义？ 复习讲义。好，所以反正总而言之，你现在暑假作业都做完了。 其实好像我朋友叫我帮他做的。 你朋友叫你， 可是你们作业不都一样吗？ 所以就是你做完以后， 没有，我那个朋友是小六，然后他暑假作业要做一台电动车。 哈？ 等一下，小六暑假作业要做电动车，然后他请你帮他做，那你也做完了吗？ 嗯，其实我想问，就是你们两个哪一个比较有创意？ 嗯，好，请说。 是玛丽比较有创意，还是马克比较有创意？ 你说我们两个人哪一个比较有 创 意？ 你的创意是哪方面啊？ 就是设计吧。 设计 哦， 当然是吴玛丽啊。 你少在那边，我根本没有3D 概念呢。 好，那玛丽比较有创意。好，你要问他什么？ 玛丽，你觉得电动车要怎么设计才好？我真是想不太出来。 什么叫电动车怎么设计才好？你说看起来比较炫哦。 外观呐、啊。 外观哦。 对。 全透明哦，像胶囊那样。 没有，就看你啊。 我现在就我是想要这样啊，放我一些 小工材进去。我手边现在就一堆材料。 你手边什么？ 一堆材料。 那你自己想设计一台什么样的车？ 就看你啊！我现在已经脑筋枯竭，我从晚上9点做到现在。 不是、啊、你连一个草图都没有，你总是有几个版本，可能做出来你不喜欢吧？ 我有画草图啊。 对，那你的草图是哪一种车？ 就是，像那种大牛。 大牛 ？Lamborghini。 哦，那很好啊，听起来就蛮帅的啊。 但配色不对，然后外观也完全不对，我快疯了。 外观也完全不对哦。 那我刚刚那个外观才荒谬吧？ 你说透明的 Lamborghini 吗？ 我根本没有想到 Lamborghini， 因为我根本不懂车，我只是想要一台胶囊在路上跑。 你说像就是吃药那个椭圆形的胶囊？ 对啊，对啊，对啊。 好，有创意的玛丽给你这个答案。你可以，而且椭圆形感觉蛮好做的啊。 哦，好，我试试看。 好哦。 好，谢谢。 拜 拜拜。 他想要应该是真的关于懂车的人想要给建议吧。 无奈这一间录音间里面没有人懂车。一个人开的是 Yaris， 另外一个没有车。 兰博基尼是那个自杀突击队小丑开的那一台吗？反正那种车都是很扁那样子。 嗯，就底盘很低。 很扁，然后两人坐这样。 我觉得就是开起来不舒适的车不会，我觉得我不会喜欢，不管它再怎么贵跟再怎么帅。 嗯， 对啊。 嗯嗯。 0223639955，嗨，你好。 Hello， 嗨嗨，你好， 你是？ 我是那个台北的斑马。 嗨，斑马。 嗨， 斑马，你有暑假作业吗？ 我其实没有暑假作业，但我是那个，我以前是念中山的。 嗯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一天就是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就叫我们买了20本书，然后说每一本都要交600字的心得， 嗯， 然后后面还要附家具， 嗯， 然后我最后全部都写了，然后老师到开学的第一天老师就说诶，那个其实可以不用交没关系。 哇，你真是个乖孩子。 对，然后我们当初暑假作业也没有游泳这一项，因为那个时候游泳池拆掉了。 嗯， 对啊，就这样。 20本书，那我买不起怎么办？ 买不起 20本书，这样合起来也要个6000-7000块，对不对？ 对啊，很贵。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有带妈妈去，所以妈妈就买了。 妈妈可能是搞不好卖肾为你买这一套哎、欸。 我觉得你 没有，他是各种不一样的书，就是有散文啊，然后什么 小说，我知道，就是 什么异乡人什么鬼的那些东西都有。 就是国文老师选书啦。 对， 对啊，那你不能开书单给我去借吗？一定要买哦。 就是他当场就是全部的书都在那边，然后要买不买随便你这样。 哦，也是可以自己去借的啦，哦、或者去看的。 对， 好，但妈妈有钱人， 疼你啊， 妈妈就买了， 爱你啊。 现在这20本还在吗？ 还在我们家的书房。 OK， 但是就再也没人看过。 嗯，好， 对啊， 感谢你。 好，谢谢， 拜拜。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是学生的 市场蛮大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办法打进那个老师选书单， 对啊， 你 就可以，各位老师们是不是有一本书其实很轻松， 欧游点点点 嘛，对，然后他们还能学习如何扫 QR code， 然后又可以知道一些小历史啊，里面我们有马克的小历史教室啊，那 知道如何当一个好的旅伴， 对啊，知道怎么当好的旅伴， 知道如何探索自己， 或是看照片可以天马行空请他画个素描啊，那种感觉啊，很棒吧。 所以就真的就是你只要打进那个供应链，你只要可以进入一个学校的那个选单，然后你的书就会变不会畅销，但会变长销， 就李嘉彤嘛， 就是长尾效应，对，就是你不需要就是销售量卖得超级好，但是就是每年都会有，你看一个学校是几将近1000人买你的书，哎， 我们又要上榜了吗？ 一个学校是一个学校哦，多可怕！0223639955，1:14的青春点点点，嗨，你好， 喂， 嗨，你是？ 我是近期， 嗨， 近期几岁啊？ 升高一， 升高一有什么样的那个暑假作业呢？ 我们没有作业， 学校新的学校也没有指定任何作业， 好开心哦，所以你就快乐的过？ 没有，不是、啊，对我快乐过， 那很好啊。 我就自己安排去那个夏令营。 哦，哎，谁在你后面啊？ 我哥。 你哥听起来怎么像个女生啊？ 他们大家都说我们两个长得很像。 你们是双胞胎吗？ 不是。 哦，那你去夏令营去了什么夏令营？ 就是棒球夏令营。 哇！那你喜欢打棒球？ 我就是国小是乐乐棒的，然后也很喜欢看棒球。 那棒球夏令营其实都蛮超体能的啊，你有累吗？有吐吗？ 有瘦2公斤。 哦。 所以夏令营是要住在里面3天2夜那一种， 4天3夜、 都蛮比较久一点的。 那便当会订那个谁的吗？ 你说黄平洋哦，你为什么会一直记得黄平洋便当啊？ 因为我看他那个便当盒看了很久，然后都是他，然后那个连结我砍不断。我想说他会不会也是进入到一个食物链里面，就永久 卡。你说打进供应链，就棒球营都要用以前就是金币人， 然后或是对啊，或是多方经营的一种概念，也是一种启发、啊、这样子。 好。那你是去哪一个球队，还是去哪里办的棒球夏令营？ 兄弟像的。 我小时候好像也。 所以是每个球队自己会办夏令营。 对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是兄弟像迷，你妈却忘了，然后帮你报到。 拉米狗。 你就很。 暴力员。 哦，好想当帮小孩报错夏令营的。 我就当你儿子好可怜哦。 妈妈不知道你喜欢兄弟像哎，不是统一吗？ 不会啊，通常看棒球的都会在电视机前面，或是去现场。嗯， 好哦。 然后我是那个最佳打击。 你这么厉害哦！ 嘿嘿， 厉害哦！我之前去棒球夏令营，我都打不到球，我很笨哦。真的啊，我小时候去棒球夏令营， 那投球是专业的还是夏令营的其他同学？ 没有，都是其他同学啊。对吧？ 可是他们女生是用跑的、啊， 女生是用跑的，什么意思？ 用跑的球 哦，不是用投的。 对， 嗯。 然后他们就觉得啊，是女生上来，然后就手就是就没有手的很紧，对。 然后你就一直安打， 对， 好厉害哦！ 就是、3个打席，然后有2只安打， 怎么这么厉害啊？ 你真棒， 强打者，好强哦！ 你们很烦耶、 欸、晚安喽，近期 拜拜 拜拜。 些等待是值得的。历经200年传承，金兵开创的波本传奇，较长时间的熟成，造就饱满顺口的风味。金兵波本 ，Make History 就趁现在。金兵波本传奇品酒会，报名请洽三得利官网。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谢和弦已经登场。下周飞碟随堂考官诗敏将送出可谢氏紫彩凝胶。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19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还有人要跟我们分享你的暑假作业吗？今年暑假你给自己的作业或是别人给你的作业。嗨，你好，0223639955，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哟。来吧，嗨，你好， 你好， 嗨嗨，你是？ 我是丽杰， 丽杰， 嗯， 丽杰，你要关一下你的收音机哦。 诶，我有关啊。 或是关一下你的手机 ，App。 这样子嘞？ 很好，很棒。丽杰几岁？嗯， 啊， 你几岁？ 我升国二。 哈？ 升国二的暑假作业有什么？ 要看英文小说，然后还要写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英文小说指定哪一本吗？ 有啊，就然后是一个电影翻成小说的书。 好像是的意思就是你根本就也没有看咯。 其实就是要写注释，然后就是随便找几个字翻翻，然后就交出去了。 所以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对。 OK， 那其他奇怪的作业是指哪些？ 就是要去宜兰传译中心做报告。 嗯嗯嗯嗯，还有呢？ 还有呢？ 还有要还要看另外一本书，要写家具，然后国文要看《世说新语》。 嗯， 还有好多我忘记了。 那你都写完了吗？ 嗯， 都写完了。 哎，那宜兰传译中心不就还要你爸爸妈妈有空带你去？ 没有啊，就同学就只好自己去啊。 约一约， 哇， 13岁，我们已经可以自己行动了。 嗯、对啊，就是自己过去，然后还要做成什么 PPT， 然后老师还很就是很机车，就说你只能做6页以内，然后全部弄好。 嗯。 那 PPT 内容是要写什么？ 就是自己想主题啊，比如说、嗯、琉璃或是布袋戏之类的东西。 嗯，重点是您都写完了、嗯、我觉得你很棒。 你好棒。 那其实应该说写完是因为我们有叔父，所以叔父就要交作业了。 哦， 然后舒服过后又在出作业，所以那些作业我都还没碰。 所以你还有其他的暑假作业？ 对，就是舒服之前要交的我已经交出去了，舒服之后的都不想写了。 嗯，好吧，丽姐，感谢你哦。 不客气，拜拜， 拜拜。拜拜。 the truth is I was shocked. 听一听会发现，其实大家的暑假作业，不管是国中生还是高中生还是国小生，就老师出的就是大同小异。语文类的就是要你看书。 那写家具的意义是什么？ 要你看书啊， 就只是要你把书看完的一个手段这样子， 或是就是对抄几句家具，然后希望你可以吸收起来这样子， 背起来这样吗？ 也不用背起来啊，就是有写 加强记忆这样 之类的吧。 嗯， 0223639955，就是你听了以后，你就是可能会觉得说，哈，那老师就出这些作业，蛮用心的啊。可能你觉得有人会觉得蛮用心的啊。可能你看学生都这样不做，对不对？ 嗯。 但你只要想想你自己是学生的时候， 你想做吗？ 其实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啊。 嗯。 就不管出那什么作业，我们就是敷衍啊，就是。除非是真的你是很有兴趣的，你才会很主动去做，不然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嗯， 0223639955 ，Hello， 喂， 喂， 嗨，小佑， 嗨， 你有暑假作业吗？你， 我给自己暑假作业啊。 你的暑假作业， 所以已经完成了。 你已经完成了， 对啊。 你的暑假作业是什么？ 就出去玩啊。 哦，你说去日本哦？ 对啊，已经完成了， 很棒， 恭喜你！ 好哦， 对啊，好，没事了，晚安， 拜拜。嗨， 嗨，你好， 你好， 我是皮皮， 皮皮呀、 啊。啊，可是我不是做暑假作业，也可以讲吗？ 当然， 我应该在做好朋友的婚礼作业，我觉得很累。 不会是婚礼影片吧？ 那我不是，我不知道他就是我当他的伴娘，然后他大概这礼拜，是这礼拜吗？好像是礼拜日的时候，哦，上礼拜日他才跟我说，哦，我需要就是早上就到他家，然后负责迎娶， 嗯， 然后我要准备闯关游戏， 嗯， 我就觉得说，哇，因为他大概是下礼拜就要结婚了， 嗯。 然后他就是很就觉得怎么这么突然，因为我觉得这也是需要时间， 嗯， 然后就是这样很密集的想好他的流程的 round down， 嗯， 然后游戏也要想，惩罚也要想，然后道具也要做，然后每天下班回来都要再做道具，我觉得好累呀、啊。 他为什么在这么紧的时候才告诉你这件事？ 我也很疑惑，我不知道是他是不是太忙了，因为婚礼我没有办过，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很多细节吧。然后我知道我很早就要当伴娘这件事情，但我不知道说，因为我以前当伴娘经验就只是说可能在宴客的时候帮忙干嘛的， 嗯， 但我没有想到说我要就是要做个什么闯关游戏的那一类的， 嗯， 对呀、啊，然后我就觉得很急啊，下班赶快去买材料，然后这样每天都做到现在。 那你以前有参加过迎娶活动吗？ 没有哎、欸，老实说，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迎娶活动，因为我之前当伴娘就是在宴客的时候帮忙， 百般刁难新郎。 对啊，而且 新郎要闯五关才能见到新娘。 对对对 对， 就类似，然后惩罚又要想了，因为你知道他又不能让他的新郎太狼狈，又要他的新郎印象深刻。 反正不是都是伴郎会出来挡吗？ 没有，可是那些要一起闯关、嗯、要一起过的啊，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密室游戏。 哦、 嗯， 所以很简单，比如说什么一分钟之内累积做，比如说100下浮力挺身。 哇，这个蛮硬的， 100下太硬了，应该做不起来吧？ 哦，你说五个人 一分？ 为什么有五个人？你说他有四个伴郎？ 对，我幻想的。 没有， 谁会有这么多伴郎？ 对啊，太多了，让来不及这样。 嗯，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个、压力好大、啊。而且我每次都特别烂，我就觉得叫我做这个，我觉得就是很 难。那他就交付错人了、啊， 不能一切从简嘛？就是惩罚，就是弹弹耳朵这样。 但我会被新娘打吧？ 但如果严重杂派，又会把他们衣服弄脏。那中间 娶就不会漂亮啊？他们那个他就有 care 说要、 那到底什么叫做漂亮又是适合？ 就要印象深刻，对不对？ 对啊， 我就弄，后来反正那个。游戏跟惩罚就想出来，现在就是赶美工的部分，但我觉得美工对我来讲太难，我那个美术真的都是70几分的人，你叫我做对吗？ 我觉得有时候东西很丑反而是一个效果， 真的吗？ 就是你拿出来， 我觉得你是新娘的话，你就不会这样想。 可是他如果我知道我朋友美术这么烂，我怎么会让他去做这个？ 所以是新娘自己的问题啊。可是新娘不知道自己有问题啊。 对啊，因为他就是你知道，新娘就是主角，他已经幻想了很多很美好的事情，可是这旁边人才看得穿这一切，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美好。 嗯， 对啊，因为太多细节，他想得太好，因为他没有去参与这个东西，他不知道。然后他想节目还要被他打枪，然后还要说怎样怎样都 OK 了，你知道这个过程真的是。 所以你的朋友很公主吗？很梦幻吗？ 哦，这个才让我讶异，我刚刚认识十多年，真的是我不知道他是这个个性。因为平常是一个很阿莎莉的女生，而且她是那种很夸张，她可以跟十几个男生喝啤酒，她喝不会醉，男生倒的那种女生。对，然后竟然在结婚的这件事情上，我才发现啊，她其实是一个 非常梦幻的女人。 对，我就觉得哦，我吓到了，怎么会这样？所以可是我也来不及退啦，就答应了。我怎么知道伴娘要做这些事情？ 哦哦， 对啊， 这个暑假作业比刚刚都麻烦很多， 而且这个不能不交，而且还要交得漂亮。 对，而且我礼拜六还要给他看一下我现在的进度，你知道自己压力有多大吗？ 我待会就会传简讯给我朋友说，以后千万不要把任何闯关任务交给我去计划。 但是你美术这么好，你又会画画， 对啊，玛丽 真 的很会画画， 又有设计感， 你敢交给我就要有一定的心理 准备，还会做出胶囊的电动车。 我有订到。 好棒哦。 对呀、啊、我觉得这你做应该没问题吧。 我就是会想出那个，我都会觉得什么弹耳朵弹额头那个就已经很 OK 了，我就是会做出这种东西的人，因为我根本不会想要说我要去做道具，我没有想要做道具这件事情。 你说大家一起来玩就是饼干盒的游戏，就是谁的饼干藏在饼干盒里， 或是 Temple 游戏。 可是因为他们会请那个摄影啊，所以说你当然你进行闯关的时候你可以用口述，可是一定摄影要画面，所以你一定要做什么题目板，噔噔，第一关是什么什么什么 干嘛， 然后惩罚是什么 请了摄影以后，那不如再请个后置团队吧。 对啊，后置上 key 上去就好啦， 后置 key 就比你那个美术感更都强啊。反正既然都花钱了，对不对？不要省这种小钱嘛。 但你好意思跟他说吗？ 嗯 right， 你知道吗？这中间实在太多问题，你只能就自己去克服他，因为他不想要破坏他结婚的那个性质啊。怎么办呢？就只能硬做啊！你那边我也有想过啊，可是就没有办法。 还有两个礼拜，你可以 do it。 两个礼拜，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希望，谢谢啦。 哦，做手工艺的时候听轻轻点点就是 OK 的。 对，我刚刚就是边听，然后写中山女高，然后就割错字之类的，然后就流汗，你知道吗？ 那个是不是很惊讶？ 对，我吓坏了，而且我刚刚就在猜说那个作业一定不用交。刚刚不是有个中山女高的学姐说不用交？ 对对对。 对啊，因为我想说怎么可能开那么多高一新生？我记得依稀好像以前有类似的东西，我好像也是没有交完，还不是那个。而且我以前小学暑假作业老师最过分了。 嗯。 以前小学暑假作业不是都是一本， 超厚一本。 对。 对对对，有很多有的没有的那个功课啊。 对。 我记得开学第一天啊，我刚好轮值日生，然后老师说，哎，你把这一箱拿去那个 丢掉， 资源回收一下，全部都是暑假作业、 啊。因为老师自己不想改啊。 对啊，所以那干嘛要交嘞？干嘛出？不要出算了。 好浪费大自然资源哦。 是，这就浪费脑力，浪费人类时间，然后浪费自然资源。 嗯， 没错，大概是这样吧。 好吧， 好了，我要收工，我明天要上班。 辛苦你了，晚安。 嗯、晚安， 拜 拜。 拜 拜。 02236399551点32分，青春点点点，暑假即将结束，你的暑假作业是什么呢？你做完了吗？你的暑假作业是你自己，或者你有你给你自己的暑假作业吗？ 劲歌金曲， 因为有你爱，永远都会在。 深爱的，更爱了，爱我的，还爱着，我是星辰依旧想。 慢慢都是 谢一路爱了这么久，你一直都还在，从来没离开，一直都还在。决定不管再多久，我都会有你在，因为有你爱，永远都会在。感谢时间留了这么多，你一直都还在，从来没离开，一直都还在。已经不需要承诺， 十一十五周年，永远都在，与你团圆观音湾。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来台北秋季旅展抢便宜，出国旅游淡季促销，日韩港澳万元油价，行程买一送一，国内餐券下午茶、度假住宿、赏风泡汤，破盘价三折起。秋季旅展8月26到29，台北世贸一馆抢便宜，现在就出发。 接受孙燕姿的邀请，和星星、彩虹、海洋、牵牛花一起冒险。 你来听听海洋的商量好玩的事情。 孙燕姿的童真世界最新单曲《彩虹金刚》，Apple Music 8月17独家呈现，环球。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告诉我。让我们重新相拥，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还有谁很青春要跟我们分享你的暑假作业呢？1:3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好青春啊，跟叔叔阿姨说说吧。你好。 喂， 嗨嗨， 你好。 嗨 Blue。 嗨 Blue， 好久不见。 是 Blue， 你有暑假作业吗？你应该是没有吧。 有啊，我有。想到去年的暑假作业。 去年暑假作业什么？ 去年暑假作业，我有个死党要结婚，然后就莫名其妙被当总招待。 嗯， 然后就发现总招待不是原本想的那么简单，而且是被挖了一洞。 嗯， 就挑了下去，就很多很多的事。 嗯， 对，那当初那时候只是原本觉得是总招待，可能当天活动就是 要招呼大家而已。嗯， 对，就招呼而已。结果既然结果不是， 那还要干嘛？ 就因为新郎他的工作关系，我这边可能会稍微就是做一点那个，就是可能不要讲那么详细啊，所以可能对对对，就是可能平常他不在台北工作， 对， 那住在外面，那外面只有新娘，那新娘变成有碰到什么事情就会找我， 嗯嗯嗯嗯嗯， 然后两个人就是一旦有发生什么 争执，你就要去调解， 然后新娘就会跑来找我，可能半夜你会收到一长串新娘的，就是新娘的抱怨，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压力很大。 天哪，这个新郎太棒了，把所有那个筹备婚礼的那个糟糕事都外包给你了。 对啊， 那新娘抱怨是婚礼的事还是老公的事啊？ 应该 就是 合在一起吧。 对，新娘又是那种就是很突发奇想，他会想要让这个婚礼热闹，然后又突发奇想想一堆，就是哇，就是想要在现场就是 跳舞啊、唱歌啊。 对之类的， 嗯， 对，但是问题是你在外面的，你旁观者，你根本觉得你根本都没有那么多时间了，然后你时间很紧迫了，然后你就在里面根本管不了那么多了，然后你又要去帮他 handle 这个 handle 那个，然后还要帮他安抚新娘的情绪。 我还以为这种剧情的走向是最后新娘会爱上你。 并没有。对，然后 电影会这样演啦。 对啊， 对， 那时候因为我刚好就是新工作也在刚适应当中，然后蜡烛两头烧，我整个就是快疯掉了。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那时候还想说，为了因为那是那个同学，那个 Maggi 是我高中的大学的一个死党吧。 嗯， 对，然后所以就想说送了一个礼物，私底下大概送给他，然后。 就找了班上的同学，然后录了就是祝福的影片。 嘿、hey. ， 对，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哦，带着我同学，然后沿北区吧，然后沿路跑啊，然后搭找啊，然后录影啊，然后找剪接师剪接啊，然后重点是，就那新娘到半年后才看到那影片，我快晕倒了。 为什么？ 就可能那天当场 太忙了， 对，太忙了。然后他那天就是已经被灌酒灌到已经晕了。然后我某一天就跟新娘在聊天的时候，然后就在那里在讲说，他到底有没有看到那一则，那个我们就是送他的那个礼物。结果他真的竟然是半年后才看到，然后我也是傻啦，然后 也是醉了。 我刚刚忍住不说。 对啊，就是啊。只能说认了吧，就是妈吉一辈子只有一个啊。 但至少你们现在还是朋友，你们还是妈吉。 还是啊，还是啊。 万幸。 了不起。 对吧？ 他会在工作场所里面，因为他都被关在可能中南部嘛，然后平常也都没有干嘛在外面啊，然后他会突发奇想的想了一堆，就是很多。天马行空的，可能例如，婚礼小物啊，要做可能600个啊之类的。但问题是，他没办法，就是那么多时间抽空出来做，那变成我们也要陪他出来做。但问题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啊，就是整个就是啊、很可怕。我那一个月 辛苦5年都走过来了。 对啊，就是那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月，但我还好，就是还好有经让我经历过这一切，我看我以后也不会经历过这一切。 好哦，感谢你 Blue。 对，好，谢谢， 晚安，拜拜 拜拜。 我的九月十月又有两场重要的婚礼，其中一场呢我要当伴郎兼主持人。你有经历过这样的婚礼吗？ 对啊，然后自己进场自己讲一讲，然后又不退场。 现在我们要欢迎伴郎伴娘进场，然后我自己拿麦克风。我不知道， 你是在红毯上主持是不是？ 我不知道， 就是在进场的门口主持， 我觉得蛮妙的。哦，另外一场我只要当主持人，对，很妙。 好怪哦，而且我一直想说，婚礼小物这种东西真的是需要的吗？ 也是蛮浪费。 很多人拿到婚礼小物应该也 困扰或丢掉，或是干脆不拿，就蛮浪费。 我们一起发起不要有婚礼小物运动好了。 我们应该要一起发起，就其实如果你最近有朋友要办婚礼的话，就是你可以去联络那个啊石头汤，你只要搜寻石头汤计划， 嗯， 对，你就可以把那些，因为婚礼常常会有。应该说每一桌都会剩很多很多的东西， 嗯， 对，然后你去搜寻石头汤计划，然后如果你是婚礼主办人的话呢，就跟石头汤计划的人讲好， 嗯， 然后就可以把那一些就是剩下的喜宴的 给他们， 对啊，就给他们，然后他们就可以给街友吃，嗯，就是真正可以做到一场开心的婚礼。今天的最后一通，嗨，你好。 嗨， 你是 张法。 嗨， 哥，看前面念生日留言的时候是不是很愤怒啊？ 怎么了？长发接你生日， 哦？这是你哦？ 当然是我。 那你到底是想做什么工作？ 因为我通常都会说一个方向，因为讲， 怎么会不想透露自己是谁？留言之后又在节目最后说，哎，那个留言就是我啦。你到底是想被发现，是不想被发现呐，啊？ 我以为看本名就知道是谁啊。 哦，因为我没有列出本名啊。 哦吼，哦， 对啊，哈哈哈。好好好，好啦，生日快乐哦，长发。 好好，谢谢。就是很愤怒啊， 没有 愤怒啊， 因为从最前面开始听，我从一半开始听啊， 没有愤怒， 这人好凶哦。 那你到底是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 当然知道，非常清楚啊。 当然知道，啊， 那就好啊，恭喜你， 你好棒， 再见。 没有，哎，不是说那个吗？ 怎样？ 不是说暑假作业吗？ 不用啦，你就生日快乐就好，拜拜。 对啊， 你不要讲故事 了。对，欸，对，没错，你聪明。 好好好，拜拜。 没有啦，好啦，你暑假作业什么？跟我们说说。 修鼻毛。 我不要把我车修好，不是，哎，对我鼻毛冲出来了。 对，我鼻毛又冲出来。 你说你把你的什么摩托车哦？ 对啊， 把车修好了。那你说，嗯，你说 没 有，你说在搞自己的东西，就是搞这台车吗？ 嗯，不止这一台车啊。 还有搞别人车哦， 还有我，因为我车不止一台。 这么开心哦。 你是爱车的人哦。 对啊，因为本来一个礼拜就要弄好了， 嗯， 一个礼拜预计一个礼拜内就要弄好，结果我全部都在弄，弄到一个程度，我要组装的时候发现啊，少一个零件，就要订零件，订零件要等，就等的过程中呢，我出车祸，然后中间又在家里待一个礼拜，待了一个月， 嗯， 对啊， 那现在好了吗？ 所以到现在还没啊。 我说你的身体， 我身体今天可以正常出门走路了。 太棒了， 好哦 ，Yeah， 生日快乐的长发， 好谢， 拜拜 拜拜。 让我好好揣摩，谁都需要完成的时候。不是把季节各分割给甩了，突然所有的空间都是属于自己的。去还不在的大幅出间拉扯 of freedom， 在不需何时约好明天要做什么了，在不需等待期待谁来填满空白了，对未来其实我也嫉妒缺乏想象力 of freedom， 接下来是什么，给我一些时候，让我好好揣摩，别急着要往前走。给我一些时候，让我好好揣摩，谁都需要完成的时候，可否也再追出我。 新单曲《不翼而飞》，用歌声扮演透彻爱情的说书人，每个问句都让人反省，每个答案都带找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陈淑丽，我们需要有你的付出，让这个世界有所不同。亲爱的朋友，请和我一起响应联合劝募一日捐，让每一份爱都能够送到需要被帮助的朋友。请赶快上网搜寻联合劝募一日捐，电话02-2378-2256。 乌克丽丽大师 Daniel Ho 再创编曲巅峰之作，从 Hey Jude 到 Lady B 改编13首披头四经典名曲，格莱美大师级三重奏 The Daniel Ho Trio 再现高超演奏功力，细腻的和弦，完美的音色，令人深深着迷。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披头四。 Daniel Ho 乌克披头四，风潮音乐和你一起唤起青春的狂热。 我是陈洁仪。 每个流浪大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闪着泪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大家快躺好，玛丽姐姐要说故事咯，好棒哟。继续来说谎言之地，卢比呢从伊格尔口袋拿了一个里拉，表示了感激，并且想说啊，那我把给你我的 Swatch 手表作为回报好了。但老人就说，干嘛，我要拿表做什么呢？那老人看到罗比还想找其他东西送他，就叫他不要找了。他就说啦，反正我欠你人情，要是你没有骗出这只狗来呀，我不就很孤单吗？所以我们算是扯平了。罗比跛着脚之后快步朝贩卖机走过去，那个红发男孩踢得他真的很痛。总之呢，他把里拉放进了投币孔，然后旋转旋扭。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伸长了四肢，躺在旧家的后院地上。黎明的光线在天空中画了几抹深蓝。罗比收回伸到洞里的手，张开拳头，发现里头有一颗红色的泡泡糖。他离开之前把石头放回原位，也没有问刚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反正就是默默地上车离开。那一颗红色的泡泡糖放到了枕头下面，是要给妈妈的，如果妈妈又到他的梦里来，就可以给他了。起初罗比一直想想那个地方，想狗，想老人，想其他的谎，算他好运没有遇上。其中有一个谎话是对前女友 Lucy 讲的，某个星期五他没有办法去女友爸妈家吃晚饭，就说什么他住在娜坦雅的侄女被丈夫打啦，说什么他丈夫谣言要杀他，所以他要去摆平。一直到今天，罗比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想出那么曲折的故事的，可能是因为事情说得越反复越反常，反而对方越容易相信吧。总之很多人不是什么不能参加什么活动都会说啊，我头痛我肚子痛什么什么的，你如果讲得很复杂，搞不好别人会相信。唉，他没有再回到洞里，可是呢和那个地方有关的某样东西却一直跟着他。起初呢他还是会说谎，不过谎话变成正面的了。故事中不会有人打人，不会有人掰咖，不会有人死。上班迟到的原因可能是帮阿姨浇花，因为阿姨去日本看事业成功的儿子了，可能是因为参加了别人的产前派对迟到，可能是因为有猫咪在他的门口前面生了宝宝，他要照顾小猫之类的。正面的谎话只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比较难编，要编的可信可能不太容易。一般来说，就如果你跟别人说发生一些坏事，别人马上就相信了，因为觉得啊很正常，很常发生嘛。可是如果呢你要讲好事，别人反而会起疑，想说真的吗？所以渐渐的罗比就不太说谎了，主要是懒得去说，久了他也不再想那个地方，想那个洞。可是有一天他听见会计部的娜塔莎跟老板说他叔叔伊格尔心脏病发，所以他得请假。那个可怜的人是一个已经死老婆的先生一个人而已，在俄国意外失去双臂，现在心脏又出问题，很孤单很无助。会计部的主管什么也没问马上准假，然后呢娜塔莎拿了自己的包包就要离开大楼。这个时候罗比跟着娜塔莎走到车子旁边，然后娜塔莎转头问罗比说，你是采购部的吧，是不是那个什么沙古丽的助理啊？ 对，我叫罗比。 罗比怎样，你要干嘛？ 不是啦，是你刚刚说的那个谎， 刚刚你说的那一个人，我认识他。 你有病啊，一路跟着我走到车子旁边就为了骂我是骗子吗？ 不是啦，我不是要骂你，真的，你说谎没有关系，我也会说谎，可是你说谎那个伊格那个人我见过，他是好人啊，你这样子让他很不好过，我 请你让开好不好，你挡到我的车门了。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扯，可是我可以证明，你说那个伊格尔少了眼睛对不对？我是说他有眼睛，可是只有一只。你是不是曾经撒谎说他失去了一只眼睛？ 那一瞬间，娜塔莎原本已经要上车了，听他这么一说，停住不动了。 你有多久没有玩一二三木头人了呢？ 嘿，蛮久嘞。 对啊，还是我们的板居来玩一二三木头人啊，好像蛮开心。 该说晚安咯。 我觉得好像很开心。一二三木头人， 那就是办运动会的意思嘛。 一二三木头人，哎，你动了。 好了， 我们办青春点点 Running Man。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明天见，拜拜。 静静听钟摆的声音，默默等黑夜已来临。我想你已忘记我们的约定，你说有些话要跟我表明，我只能自己笑自己，太轻易把心交给你。即使你是短暂的游戏，时间已给我判了伤心的徒刑。这不是说说而已，为你我已付出了真心，好几次想要离开你，却无能为力。这不是说说而已，为你我已囚禁在未知里，我们之间的剧情会不会有转机？静听钟摆的声音，默默等黑夜已来临。我想你已忘记我们的约定，你说有些话要跟我表明，我只能自己笑自己，太轻易把心交给你。是你是无心短暂的游戏，时间已给我判了伤心的徒刑。这不是说说而已，为你我已付出了真心，好几次想要离开你，却无能为力。这不是说说而已，为你我已囚禁在未知里，我们之间的剧情会不会有转机？说而已，为你我已付出了真心，好几次 想。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尘封已久的明信片，记录了台湾早年的繁华景象。